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狼行成双》，作者乌哲， 第131集。随便看了一会儿，边南站起来，打算再转转。 去哪儿啊？ 转转，我还在上班呢，宝贝儿。 啊，我忘了。 边南摸摸他的头，继续在球场之间转悠。他对比赛没什么兴趣，以前打比赛的时候，他也只看万飞的比赛，别的比赛都懒得关注。展飞自己的比赛，他就更没什么兴趣了。倒是总教头江和西饼师傅杨的那场嘉宾表演赛，他还挺想看看的。再说一万遍，杨旭以前打过球，他也没法想象看上去都快懒成蛇蛋的杨旭拿着球拍在场上跑着是什么样。快中午的时候，一个场地的比赛结束了，顾伟不知道从哪儿跑了出来，拍拍边南的肩。 哎，一会儿这边是石江和杨旭。嘿呦，我得看看去。 我也得去看呢。 我还带了 DV 准备拍下来呢。这要打得不怎么样，你这录了会不会被灭口啊？ 我要被灭口之前，我会把它交给你，你要把它传给后人。 靠！ 你还准备录像啊？ 哎呀，纪念一下嘛，多难得啊！石哥，有没有什么赛前宣言要说的？ 我胳膊疼。 你这是为了一会儿输比赛先找借口吗？ 你下个月请假，估计批不下来。 哎，石哥加油！ 学员和观众们对嘉宾表演赛的兴趣不算太大，过来这边看的基本全是展飞的教练和员工。边南和顾伟找了个视角好的座位坐下了，他给秋意发了条信息： 好激动，石江跟杨旭要开打了。 打差不多了，记得拉架啊。 他俩打网球比赛呢，我正在看。 哎呦，太意外了，杨老板还会打球啊？是不是好无聊生意做不下去了，要打广告啊？你看看他衣服上有没有印着好无聊咖啡鱼饼，欢迎你。 靠！ 杨旭进场地的时候，边南还真盯着他衣服看了一眼，外套上没印字。不过杨旭把外套脱了之后，边南愣了愣，没看出来杨旭还挺结实的，不说打球，起码是经常去健身房的样子。他突然就觉得杨西饼也许不一定能让石教头轻松赢了比赛。 哎，录了吗？ 哎，准备录了啊。石江胳膊也不知道是真疼还是假疼，他的伤是在胳膊上。 怎么会突然就疼了呢？平时也没见他胳膊有什么问题啊。 哎，紧张的呗，毕竟以前他俩实力差不多。我要开始解说了啊，你帮我配合一下。 说相声的你还得有人给你捧哏。 杨旭拿着球拍轻轻拍了两下球，接着就没有停顿地把球抛起，拍子猛地一挥，球拍和球接触时发出了有力的声响。边南看杨旭发球的姿势和力量就知道这人水平不差，在看到球速时他挑了挑眉毛。 哇，看不出来啊， 这个球直接而且粗暴。不过看上去石江接的并不费力，把球回到了杨旭反手。边南的反手不够强，所以每次看到反手球时他都会下意识跟着用力。杨旭反手力量怎么样看不出来，这个球他没有用力，回到网前。石江的移动很快，虽然这球回的质量挺高，角度也有点刁，但他还是把球打了个漂亮的对角线，擦着边线飞了出去。边南跟着大家鼓了鼓掌。除了教练要求他看的比赛视频，边南还没这么认真地看过比赛。石江的技术在他意料之中， 再怎么说友商以前也是专业的，打了很多年，还是展飞总教导，没点实力不可能到今天。但杨旭的确是让他挺吃惊，跟平时看到的蛇形态不同，球场上的杨旭无论是移动还是力量都让他意外，跟发条拧紧了似的。两人的比赛局面没有像边南想象中那样一边倒，第一盘石江赢了，但赢得不轻松。边南看着坐在球场边擦汗的石江和杨旭，有点说不上来的感觉。第二盘差不多的情况，体力都还挺充沛，石江力量足，杨旭技巧够，边南一直盯着他俩的动作和回球，想弄清两人之间给人的那种奇怪感觉是什么。 我靠，都打输了还能打成这样。哎，边南，你说你过十年再打是什么样？ 潇洒帅气英俊拉风的山大王。 刚才大家听到的这个呢，是我的搭档对自己臭不要脸的总结啊，展飞的后起之秀边南。 我靠，你录这些干嘛？你要被我灭口了。 过十年你还能找到这样的对手吗？ 哎呀，真是感慨万千呀。 顾伟这句话让边南顿了顿，再看着球场上不相让的两个人时，他突然知道了那种奇怪的感觉是什么。这两个人对对方都太熟悉了，下一个球的方向，每一种球的处理，回球的力度角度和速度，相互似乎都能知道。这不是纯粹对手之间较量的感觉，这真得是在一起打了很久的两个人才会有的感觉。 我跟万飞一块练了三年都打不出这种效果。 他顿时比顾伟还要感慨。三盘两胜的比赛打完之后，四周响起了掌声。杨旭输了，不过输得挺漂亮，出人意料。边南站了起来，想过去跟杨旭说两句话。刚走了两步，他看到杨旭收拾了东西，走到石江面前说了句什么。石江看了他一眼，没说话，只是笑了笑，然后拿着包把东西装了，转身离开了球场。 杨哥。 烦死了，干嘛呀？ 去我宿舍洗澡吗？一身汗，你不会就这么走吧？ 石江上哪洗啊？ 他自己宿。那你去他宿舍洗。 去你宿舍。 边南觉得自己背后打听石江的事儿不地道，但看完比赛之后，他实在有些压不住了。但如果问杨旭，就不算背后打听石江，这得算当面打听杨旭。 杨哥。 有吹风机吗？ 抽屉里，你拿吧。 你这半寸长的头发还用吹风机呢？ 这不你问我有没有吗？ 是啊，但是你就有啊。 我头发软，不吹一下立不起来。 毛茸茸的。 哥。 不知道，别问我。 你俩什么关系你都不知道啊？我又没问你别的。 朋友，以前是很好的朋友，现在是还不错的朋友。 哦，你俩以前总一块打球吧？ 我们一块练了很多年。 看得出来，太有默契了，你俩这对打都快打出双打的效果了。 杨旭吹完头发就懒洋洋地拎着球包出了宿舍。边南本来想跟出去送他到门口，但在走廊上看到了楼下站着的石江，他停了脚步。 杨哥慢走啊。 有空跟你小男朋友过来喝咖啡啊，我等着你们钱交电费呢。 知道了。 看着石江和杨旭一块往外走了，他才蹦着下了楼梯往球场那边跑过去，打算过去带秋燕去吃午饭，然后回宿舍休息一会儿，下午还有比赛。 秋燕还在球场跟李欢欢那几个女学员聊得正热闹。 走吧，吃饭去。 好，正等你呢，街口新开的石锅焖饭我们还没吃过呢。 还有谁都叫上吧，请你们一块儿了。 编著是不是有阴谋啊？ 有啊，你们这个班三个月快结束了，进阶班都报名吧，我和顾教的奖金就靠你们了。 包在我们身上了。哎，奖金记得给小燕燕买吃的。 边南跟一帮小姑娘出了大门往街口走，他走最后面，前面小姑娘叽叽喳喳的不知道在聊什么，秋燕居然还总能插得上话。这小子长大了绝对是个祸害。边南拿出手机给秋意打了个电话。 吃饭了吗？ 刚吃了，订的快餐，一会儿睡一觉。下午罗一阳要过来，我跟他去看看房子。 靠，他还真是行动派啊，是不是太闲了？ 他就觉得自己一定会心想事成，跟他一块跑跑，碰几回麻烦就知道了。哎，杨老板的比赛打完了？ 打完了。我靠，我真没想到杨旭还真是打过网球的，还打得挺不错，改天我得跟他来一场。 赢了输了？ 输了，石江毕竟是总教头，不过他赢得也不算轻松。哎，大宝，这俩真是神奇，打球时候那架势一看就是老熟人。 你跟万飞也是啊？ 不一样，我总觉得得是咱俩这样的才会有这感觉。哎，大宝，我教你打网球吧。 什么？ 我教你打球？咱俩没事打打球什么的多好啊。今天顾伟说了一句话我特别有感触，他说十年后你会打成什么样。我感觉我过十年肯定也是黑树临风，潇洒风流啊。别笑，听我说完。后来我想了一想，我十年之后跟谁打啊？万飞投身健身事业义无反顾的，除了他也没谁能跟我打球上有默契的了。想了半天，只有你，只有你。 演讲啊你。 我说真的，你看你每天就坐着也不运动，现在吧生活压力也没以前那么大了，也不打架了，也不学习了，也不上传了，这样下去肯定会长胖。你这么白现在当然好看，还真是挺好看的，我特别喜欢。但以后要是变成了大白胖子了，你还好意思在我跟前晃吗？ 别难，你旁边有药店吗？ 我看看。哎，对面有一个，怎么了？ 进去随便吃点吧。 你大爷，真的，你当陪我玩吧，等补习班的事儿弄得差不多的时候。 行吗？ 每天十二点准时更新，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欢迎大家订阅、转发、分享，多多支持，狼行成双。